什么的恐慌，负荷不了的重量，真的像你说的谎，你已经说的自然，我也全忙停在错的方向。亲爱的逃避，什么的恐慌，负荷不了的重量，真的像你说的谎，你已经说的自然，我也却忙停在错的方向。亲爱的逃避，